再默默倾听全世界，全世界却倾听你，一朵一朵一秀一秀的曾经。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把全盛的爱都活过，我始终没说不曾将你附和，最后等你的人是我。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把全盛的我都活过，紧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请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 22:0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0月12日周五晚上第一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嗨，晚上好，我是男左陈默。 是的，这首歌已经是提前告诉大家，今天晚上直播间是有男左的， 对， 而且一定是你。 我应该算起来有差不多3个星期没来报道了，应该上一次来直播还是9月15日， 是， 也是有一点倦怠啊，感觉不能这样。 我是不太想你，但是我相信听众朋友们应该是非常想 念 你 的。哎，你真 的 对我一点想念都没有吗？ 没有。 你为了让节目好一点，你不觉得？ 我觉得好像就是你来了更好，但你没来呢，我也能应付得来，对吧？这跟我的情感状态也是一样的。 太一样了。 对呀、啊。 只不过你的情感状态呢，确实。 我们 已经很久没有人来过了吧， 基本上很多人已经适应了一个人的时候， 嗯， 就不再对那些风吹草动啊，甚至说其他表现出太激动的感觉了。 应该也可以这么来理解，就是当你一个人可以过得很好的时候，两个人要好到什么样你才愿意接受对方和彼此啊。 就前两天看有一个访问，然后说，哎，你现在没有男朋友也没有老公，然后你看你周围的人有很多人追，但你没有，你会不会有什么难过呀，或者有什么想法？然后那个女孩回答说，嗯，其实真的没有，因为他们的男朋友和老公给我也不会要的。然后有很多人就疯狂的点赞啊，或怎么样。怎么说呢，这个有的人会说你这属于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对吗？但是有一部分确实也可以认同为他要求比较高， 嗯， 对吧？对自己的要求，对爱情的要求，对人生精神追求的要求都很高，所以也会有那样的情形。 是， 但是从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折射出我们单身人士在看已婚人士在看恋人的时候，你们有时候真的没有给我们呈现更好的状态。如果说更好的状态的话，就会让我们期盼，就会让我们也是非常非常希望达到那样的一个状态。 哎呀，也别赖在别人，主要还是你自己过去体验不够好。 哎，你说我有底气吗？ 我自然也没有什么权利说你了。 所以今天晚上我们的话题呢，就是为了美，为了好，为了美好，你一直坚持做着什么？ 对，所以我们就忘掉那些负能量的事情，我们从正向的思考来看一看，你到底在做些什么，去坚持了这些你最钟爱、最喜爱、最心爱，或者是最想保有的状态。 对，因为没有所有的好都是无缘无故，或者说平白无故的降落到你的生活当中。 是的， 大概都需要努力哈，需要你的这个、你说你的那个积德也可以算上一部分，对吧？你的福报也可以算的一部分哈。总之是你肯定得做了点什么。 哎，那你先说一个，你为了美或好或者美好，你坚持做了什么？ 我其实在说这个话题之前，我是有想过的。 嗯， 我也是因为那一天，突然之间意识到，大概就是坚持做美容吧。 哦， 就是去美容院吧。因为那天我是刚好美容卡到期了，然后人家让我续卡的时候，然后突然间跟我说，哎呀，你也是我们的老会员了啊，你看你都做了6-7年了。然后我猛地发现，哦，是从2012年开始。 哇，那真的是蛮久了。 对啊，然后就是因为我发现比如健身啊，比如说跑步啊，这些运动起来的动起来的事情我都没有坚持下去。 是， 但是只要是躺在那儿坐在这儿，然后这件事情我都坚持下来了。然后说实话，有很多朋友啊，就是早年间我做美容的时候也存在过这种情况，就觉得也没什么用，就觉得那就是个心理安慰啊， 要坚持。 对，但是后来发现不管什么事情，你总要给他一个时间。 对， 只要过了这个时间之后，你才知道究竟他在你和别人身上的差别在哪里。 时间拉得够久就知道。就像我一个好朋友前段时间在跟我讨论这个胶原蛋白这件事情哈，大家都知道胶原蛋白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呢，就因为流失的速度过快，让人的脸部开始有一些改变了，就是显得更衰老一些。 是， 那大家就会想要吃一些胶原蛋白来补充，但是医学界又好像有很多说法说其实并不管用。那有些朋友呢吃了一段时间也发现没有什么作用，就不吃了。前两天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讲，他周围有一个同事差不多连续吃了12年，他不管有没有用他就坚持吃。 哎，你要这么说，我吃抗糖丸也大概吃了将近8-9年。 哦，那真的挺不容易。但是这位吃了12年的朋友，其实他的状态就是比他的实际的状态要看起来年轻一些。 对，我的原因是我熬夜嘛，我觉得我熬夜，我本身就在这个美容觉这个时间点上就错失了，所以可能就要在其他方面补回。 是， 所以我在回答为了美，然后我做的事情就是坚持做美容，然后面膜肯定也是必须的啦，因为毕竟年龄大了嘛，对吧，管它有没有用，反正先呼上呗。然后为了好，我想应该就是心存善良。 没错， 就是你总是有善念，并且督促自己哈，不去做那些让你的良心过不去的事情。 嗯 啊，这个可能就是为了好一直在做，然后为了美好，大概就是希望自己能够每个年龄段都收获更多，和原来那个年龄段不同的东西。 是， 就像我们说的，你要提升，你的手机都会经常升级，对吧？你的这个各种软件都会定时会把很多缺点给完善了， 是， 对吧？所以我们每个人也是一样。今天晚上我们就为了这个来聊一聊哈，为了美，为了好，为了美好，你一直坚持做着什么？你呢？ 我觉得一直坚持运动和这个健身吧，算是一个坚持的事情。我觉得我按照我自己的体格来看，一定不是属于一个爱胖的人，但是我吃的实在太多了。前两天在休假的过程当中，因为就比较放松嘛，然后跟朋友一起旅行，然后呢我就有一个习惯是看到冰淇淋就想吃，然后我的朋友们就很惯着我，就是会主动鼓励你说，哎，这个冰淇淋看起来很好吃啊，到了那个下一个摊位就说，哎，这个冰淇淋看起来比刚才那个还好，一定要吃啊。于是呢我走了一条街吃了12个冰淇淋。 我的天哪。 所以我觉得以我这种吃法呢，就是我觉得身体代谢能力再强可能也不会太瘦，所以运动对我来说还是一个让自己保持在比较好的状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所以要坚持。 对，而且我们说这个坚持，我觉得至少得3年以上的事情，就是因为给他1000个日子。 对 对，21天就会有一个变化。 对， 然后能够一直至少做3年以上的事情啊，这可能才是今天晚上我们共同在探讨的。 没错， 因为有很多东西如果它瞬间就起了变化，那其中也会有一些我觉得在成分上吧，可能会让你觉得质疑的东西。 而且你一定要相信一点，就是来得快去得也快，效果来的可能好像很突然，它走的也会很突然的。 所以我们要相信时间的力量。 冻结时间，记着晃着我坚定的双眼，也许已经没有明天，面对浩瀚的星海，我们微笑着像尘埃，漂浮在一片无奈。缘分让我们相遇，很是意外，命运却要我们为难中相爱。也许未来要云彩。 是纯粹的想要，我没想到为你不能疯狂到傻疯，还笑没你根本不长大，我的烦恼为你已经疯狂到脉搏心跳，没你根本不重要，我没想到 来自邓紫棋演唱的《光年之外》 啊，它结束的好突然呀、 啊！对啊，就是如果你没有踩上那个点儿的话，就一下子慢了很多。 嗯，是的。 也是在这首歌当中，你会听到人产生改变，可能真的会因为一些你生命当中突如其来的人物哈，突如其来的情感。其实做每个决定，大概都有你的缘由。 对， 人不会是无缘无故，因为这个缘由会帮你克服在过程当中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它会是强有力的一个支撑。 对，其实坚持真的是挺难的一件事情。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专门的词汇来修饰，就是说明它并不是人的一种天性或者本性，它其实有的时候要和你天然那种懒惰、懈怠或者是无所谓来去做斗争、来去做对抗，你才有可能能够成功的坚持下来。 对，今天晚上男左女右到了1643红，如果你想当红人的话，从来没有当过红人的话呢，也可以登录新浪海的微博来争抢一下。那我们也看看大家哈，在生活当中我们的坚持小能手们啊，他们都做了些什么事情一直坚持下去。爱单车的小泽晨，他说为了美，为了感，为了美好，为了美，为了好，为了美好，我一直在去骑行。就是骑行啊，去没有去过的地方放松心情压力。去海边草原这些地方呢，就会心情豁然开朗。 是， 他明天呢要从昌平骑车去天安门和建外大街。哦，那不就是从 哇要来这边喽？ 从我们学校母校，然后牵那个骑行到城里来。 那说实话，其实也是挺远的， 很远的。哦、而且你如果想当年啊，我们那时候总是在积水潭坐345嘛， 对， 车觉得好远好远， 好远50分钟呢，而且是在高速上。 你都有高速，我那时候还 没 修 高 速、 哦、你那时候都 没高 速啊， 就是。我还有，我刚来北京的时候还有小巴呢，就是你应该有印象吧？就是什么昌平昌平一位昌平两位 沙昌平沙昌平， 对对对。然后真的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哈、啊，到了如今呢，大家真的已经缩短了很多位置上的距离哈、 对，而且现在的沟通方式也比以前更顺畅了。比如说你上大学的时候，大家都还用寻呼机呢，对不对？ 打电话还是要到电话亭、啊， 要去公用电话， 啊、 那个、时候还要用201电话卡呢。 大家还要排队，对吧？包括食堂打饭都会要买饭票的， 对， 后来才有饭卡。 对，然后洗澡还要有浴票。 哎，真的是过得一点一点体会到了这个进步和这个大家在生活当中其实也让我们变得懒惰的一些东西了哈、 是，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坚持的人他都会自带光芒啊？不管是哪方面的坚持， 是， 就包括你现在看很多这个短视频啊当中，有的人他之所以突然之间被很多人关注，就是因为他不厌其烦的每天在他的这个账号里就发同样的内容、对吧？ 对， 就哪怕是个问候，就那么一句一句一句， 是， 日积月累下来，哎，反倒成为了他的标签。 哎， 大家会觉得这个人好逗啊，他怎么每天都说同样的东西呢？ 其实也是一种坚持，就是有些坚持看起来好像没有意义，但是坚持本身就成了意义。 对，坚持是你关于自己的一种信念哈、关于你对美、对好、对美好的一种追求。 是， 哪怕你坚持着天天啊、到点听广播啊、这件事情。你也比别人多听了很多歌，对吧？ 而且听到了很多可能大道理。 大道理倒没有，但是生活的小经验可能还是大家彼此分享了很多吧。 应该会是的。 今天晚上一起哈来聊，为了美，为了好，为了美好，我们一直坚持在做着什么。这其中肯定有些朋友，他们在这个过程里真的收获到了这种喜悦。 所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种坚持吧，如果这都不算爱。 伤痛再实在，要为你流下泪。 慷慨，是我自己活该。哦哦，如果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你只要被期待，不要真正去爱。哦哦，爱要怎样的表白才不算独白？我没能耐转身走开，那么牺牲才精彩，伤痛才实在，要为你流下泪来才证明是爱。 来自李荣浩翻唱的张学友很著名的一首歌、啊、 对，如果这都不算爱。 是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我们俩又想到了一个就是坚持的事情了、嗯、但这件事情我虽然没有做个三年以上，但是我觉得能够坚持着人啊也都是挺了不起的，因为大家都在早晨做这件事情， 是 就是抢能量收能量抢能量。 我也是刚刚加入到这个收能量大军哈、啊、其实周围的朋友已经玩了很久了，而且有很多朋友都开始种了好几棵树了， 两棵树了。 我是这一次十一休假的时候，因为刚好有在这个能量公司工作的朋友、 哦、 然后呢就向我安利了这个事情。其实我之前也看到朋友们玩得乐此不疲的，我就觉得哎，我为什么要已经这么忙了还要花时间在这件事情上。但是后来想了想，如果你平时的一些小行为能够让这个环境有一些好的变化，其实真的应该去做的。 对，我坚持做这件事情，就是我非常喜欢他们这个利益啊、嗯、就是说你的能量积攒到什么程度之后，就可以在阿拉善种一棵树。 是、 啊、有一天我看到某音上特别好玩，有人真的去阿拉善了，然后就看看他自己、哦、 真的有 真的真的是。 其实他们还有一些很有趣的规划呢就是未来他们可能会要能让你看到你这棵树的样子，然后呢他们会有那种摄像头是可以轮着进去看、嗯、可以zoom in到你那棵树，看到它茁壮成长的样子。 对，这是一个我觉得是善事吧。所以每天早晨我会定表，你想我是一个晚睡的人，我每天都会定表，然后 我的小伙伴不多，但是我已经掌握好了他们的节奏啊、嗯、就是我要如果看他前一天走路走的很多啊，就晚上的微信运动如果显示他的步伐非常多的话，那第二天早晨我一定要卡点啊起来抢能量。 嗯， 就这样抢抢抢，哎呦天哪，慢慢的你就生物钟就形成了，有时候你那个闹表不用响、嗯、然后你自动就开始起来然后我就每次抢完之后再睡，然后以至于我身边的朋友说你是每天闹表就是叫醒你来抢我们的能量吗？我说对啊。 你真的好厉害啊。 但是这个事情也是有时候困扰我，就是觉得哎呀 有强迫症了。其实 对，其实他无形之中把你的这个作息已经打乱了哈、嗯、但是愿意的事情呢总是会有强有力的动力哈。好吧，如果你生活中也有一些坚持着好玩坚持着做了下去的事情呢，可以和我们分享。 是， 欢迎登录新浪韩立微博，我们的1643户还没有挑选出来，会是你吗？一会儿见吧。 一会儿见。 我们的新时代，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赞赞新时代，王平九作词，常石磊作曲，李易峰、景甜、江疏影演唱。 又是一个

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影讯。昨天，芒果 TV 在北京宣布正式进军网络大电影市场，现场还公布了一批即将被改编成网络大电影或网络剧的 IP 名单。这些 IP 包括《明星大侦探》《勇敢的世界》《真心大冒险》《火王》等等。网络大电影版本的法医秦明经典 IP 也将重现，人气 IP 九州舆乱、妖怪名单之十大妖王、大秦游侠以及纯武侠作品放世玉之侠隐飞花都将通过网大版开创全新的风格。二次元影视化作品彗星来的那一夜即将开发成迷你剧亮相。漫威电影《黑豹2》的制作正式提上了日程。据报道呢，前作导演瑞恩·库勒格正式和漫威签约，确定回归指导编剧《黑豹2》。这部影片预计要到2019年底或者是2020年初开拍。漫威和迪士尼目前尚未正式宣布任何《复仇者联盟4》和《蜘蛛侠2》之后的影片计划，因此日程可能发生调整。好莱坞影星约翰尼·德普近日对美国媒体表示，他确定会出演《神奇动物3》，继续出演黑巫师格林德沃。约翰尼·德普说，罗琳对我充分信任，我会继续演好这一角色。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零点光阴的故事，一点重播月影流声，两点重播节奏驾到，四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五点特别创意，六点歌飞扬，七点月影流声，八点音乐加速度。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22:3434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0月12号周五晚上第20段的 NZNY， 我是女右韩立。 哎，晚上好，我是男左陈默。 是的，这个周末来的，我觉得是很特别的啊，因为它是大家在这个十月真正工作意义上的第一个休息的周末。 对，是的，因为休息完一段时间以后啊，通常刚一回来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一个工作周很漫长，所以呢迎来了第一个周末，我觉得大家都应该蛮开心的，因为终于可以放松一下，松一口气了。 对， 但是这个周末其实也很短，因为比起前面休息了7天，这2天真的是可能转瞬即逝了。 而且接下来呢，我们要等到的节日只有元旦的3天假期了。 是的， 然后就是收拾收拾该过年了。 嗯， 这个狗年也是剩下最后的时间了。坚持这件事情呢，需要看你在其中有没有获得感啊，我觉得这很重要。如果说是被迫坚持的话，你会觉得那是度日如年，或者说这件事情像是在惩罚你一样在做。而你如果享受其中的话，你就渐渐的和它融为一体，变成了不做会难受的一件事情。 哎，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其实也是一种好事儿，因为呢，你如果真的有不做就难受的感觉，那么这件原来可能对你来说有一点辛苦、有一点疲惫或有一点苦的差事，就变得好像是很自然发生的一件事情了。 对，你看很多健身的朋友，他们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发现自己啊，这个身材越来越好啦，气色越来越好啦，然后别人都夸自己年轻啊，等等等等，哎，他就开始坚持下去了。毫无疑问，每个人在做一件事情之前一定会有目的的，这个目的我觉得是 不是说加引号的，而是纯粹的你心底里知道这件事情对于你而言它意味着什么。 嗯， 对 吧？对啊， 就是比如说我去美容，我当然希望自己能够在容颜开始随着地心引力越来越苍老的时候能稍微的哈，就是挽留一点点啊。当然如果说挽留不了情况呢，也适当的做一些微调。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看你自身对它的要求了，对吗？ 没错。所以其实人有的时候还是得知道两件事情，第一就是自己真正想要什么，第二就是说你愿意为你想要的事情能付出些什么。 对， 让这两个事情之间最好能划等号，不然呢有的时候你就会让你的行为和欲望匹配不了了。 对，就像是女生大家在这个用化妆品的这个各方面的品牌上就会有这种强烈的感觉，随着年龄增长啊，随着你自身的这个经济条件的改善， 你更舍得了。 对，你开始发现有些东西不像过去那样说无所谓了，而是变得特别有所谓。其他方面的钱你可能稍微的这个也许买衣服就放一放，但是你会发现为了这张脸你投入的东西会越来越多。 就像前两天有一个漫画画着一位有一定年纪但是保养非常好的女生，对面的人就向她请教经验说，哎，你皮肤那么好你用了什么，然后几个大字用了人民币。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这个 不是越贵越好， 对， 哎，要适合才可以， 也不是说大家都要就是光顾着糊弄你的脸了，都不去完善你内心的东西。 对， 我是指像我们这种在你们意义上说是老阿姨的啊这个年龄段的人，对吧？因为我觉得从1岁到40岁这40年当中，如果说从内心的修养来说，基本上我们是做过这样的功课的啊。就是说你现在再来提升你的气质，靠读书 是 靠各方面的修行。说实话，如果以前没有积累的话，现在做是有点夹生的，对吧？你只能说是延续着你过去，比如我觉得看书是一个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就是如果生活中你的时间里没有一部分是给阅读的话，不管你是电子阅读还是纸质阅读，那这个人真的就是食之无味的啊！你跟他聊天也是发现浪费时间。 是，所以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让自己的内心先充盈起来，这样呢，你才可能遇到同样有趣的灵魂。 是的，今天晚上的红人我们也挑选出来了，1643红，哎，他的名字真的把他喜欢的人都涵盖其中了。就是我们念一次，就会把陈奕迅还有这个 Taylor Swift， 对这个大家都很喜欢的哈， 对，他的名字叫做 梅梅啊 ，Eason 和 Taylor Swift 的 小 迷 妹，对，我们就叫你小迷妹算了哈，而且还是一位认证人士哈，我们来看一下他，中国舞蹈家协会会员， 哇， 厉不厉害？ 学员 啊，学员， 对， 厉不厉害？有没有怕了他？ 自内心愿意去做的事情，不知不觉就坚持了很久。 嗯， 久到当我们抛出这个问题给你的时候，你都没意识到这件事情已经做了那么长时间了。 对，有的时候没有意识到的事情，其实反而才是对你来说已经成为好像身体当中的一部分这样的事情哈。但凡能够很快想起来的，我觉得都可能是时间还不够久呢。 或者说是这件事情就是之前都知道自己做不到，但是慢慢的做到了。 是。 尤其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战胜了自己啊，他会觉得这件事情是可以置顶的，就属于在坚持这件事情上有置顶的类项。 哎， 我刚刚突然想到了，我们这个直播帖也是从2011年开始拍， 哦、对，这个真的坚持蛮久了， 拍了7年了。当然，就算是没有照片的时候，也都是有直播帖，就只要是直播的时候，都一定会有一个帖子。 嗯， 就是最近我看到在微博上这个粉丝量在增加，当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这个跟我自身是毫无关联的啊。我没有就是刻意的做些什么，只是觉得如果有人听啊、如果有人愿意关注我，那当然是最好的了。你会发现其实这个微博真的是我的一个工作平台哈。 嗯， 就每天会固有的两个帖子，然后这件事情也持续了7年。 对，真的是，其实这种持续我觉得它就变成了仪式感的一部分，就好像如果没拍直播帖我们就开始去直播，好像不太有这样的机会了。已经， 我昨天在上一档节目《爱得更久点》当中，有一位听友他说，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听你的节目了。 哦， 然后无意之中呢，在这个微博上，然后就想到了搜一下你的名字。当我看到直播帖的时候，就知道这档节目 还在， 我把自己给惊到了。就是说，我都已经辗转了很多城市，然后换了很多角色。 嗯， 没想到广播里的你，还有这档节目还在。 对啊，还是透过电波和大家相会呢。 对，说到这里呢，要感谢一下陈默哈，这个好消息应该你已经知道了。 对，我在那个欧洲的时候，你已经喜大普奔地告诉我了。 对，第一时间呢通知了两位嘉宾，因为这份荣耀是和他们有关联的，就是男左女右呢，因为今年的收成还不错哈，所以呢导致应该说是让我们得以哈可以在2019年成为免标节目， 是 就是继续在晚上的10点到12点，在一周的5天，周一到周五存在着。 其实真的更要感谢每一位正在用收音机或者网络或者是 app 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因为其实这件事情是跟收听率收听量有关的。 对， 如果不是你们默默的坚持做这件事情，可能也就轮不到我们来坚持我们想做的这件事情了。 对，就有些事情是我们彼此给对方的动力。 嗯， 我们叫市场占有率，现在已经不只是收听率。 哦， 市场占有率是什么概念呢？就比如现在这个时间点，22:45， 嗯， 它和白天比起来，听广播的人数在基数上一定是下降的。 对， 就比如说白天会有，举个例子，简单例子，有10000人在听广播，那到了晚上是不是只有1000人了 ？OK， 就那9000人都睡觉了。 嗯， 但白天的10000人当中，可能它分散，就是可能这个频率也听，那个频率也听。这只是在收听率上呢，你可能就没有办法来权衡。它只是说从占有率上来听呢，就是白天可能，哎，我该怎么解释啊？就是、 啊，我来给你解释好了。这是我研究了16年，就每天在算这些数据。这个叫英文叫 market share， 然后中文叫市场占有率。 对， 就说在这个时间段里边做这件事情的人有多少比例正在从你这儿做这件事情？ 对，就是 这个叫做市场占有率。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可能。 总人数并不多，但是呢收听我们节目的比例的观众更多一些。 对，就是也许说再举个例子，就974的节目中可能白天的受众没有其他频率的人多， 嗯， 但是晚上呢我们就比其他频率的多了。 对， 你明白吗？就是说突然之间有很多人他可能不太关心其他的东西，反而想听音乐， 开不开心，骄不骄傲，自不自豪。 就是已经觉得今年说真心话啊，免标我是有点我觉得惊讶的，因为已经11年了。 对， 我甚至觉得这不可能每年都在增长啊。 是， 就比如我的爱得更久点就没有免标，就是因为它已经6年了。但是今年通知我的时候说，这档节目比去年只增长了4%，就我们 是还是在增长的。 对，那倒是，就是男左女右是要增长10% 啊， 要连续5个月以上 哦， 然后你才有这个免标的资格啊，所以这份荣耀是大家给我们的，因为极有可能调查到你的家里啊，也极有可能你填了那个入户调查的东西。 对啊，所以其实如果不是因为大家的坚持，就不会有我们这种坚持的可能了，所以真的要谢谢每一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 而且你知道，我们作为音乐广播。 谈话量和音乐量是有比例的，但我常常在晚上，很多听众喜欢听我们说话，然后我们就也想多说话，经常是超标的，刚才就超标了。月亮给你，摘下太阳给你，你想要我都给你，摘下星星给你，摘下月亮给你，摘下太阳给你，你想要我都给你。有时候你会烦恼丧气，满脑想着放弃，让我无法放心。Girl， 总爱胡思乱想，说我有所隐藏，让你感到伤心。Girl， 明明那么了解彼此，却还一次一次产生误会，但无法放开一直紧扣的双手，抚平伤口，因为相信。Girl， 或许是以前都拥有过，现在更珍惜；或许是以前都痛苦过，才不想分心。没有半点做作，没有半点虚伪，只要耐心体会，你我相互依偎，相互意会，感受心扉，感着难能可贵的机会。我不会像任何人一样对待你，我用我自己的方式用。我就想拥有一艘 rocket， 随时晓得你在哪里。插曲在你总是对我打击，我所没的情绪那是假的。去了每个地方截图定位，跟我一起共同进退。对不起，我总是跟你顶嘴，导致每次都不能够去应对。Always 感情是分了合。这首歌其实并不叫做什么摘下星星给你，摘下月亮给你，星球坠落。 哦， 但是可能就是那句话太朗朗上口了哈。刚刚呢，也是因为要告诉你这个好消息，所以说了很长时间哈。然后有些朋友也是刚刚听到，然后呢为这个好消息就冒泡了。 嗯， 真的是非常谢谢大家，不管是口口相传还是自己亲身。有时候呢就来听一听，总之呢这档节目的人气和热度还在， 嗯， 就是这点上真的是很难得的。 确实，因为这么久了毕竟，所以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就继续好好努力吧。 对，然后呢我们免标节目呢也要写一下明年你的改进方案呐，或者怎么样。然后我个人认为就是这是一档已经开始倒计时的节目了，然后我们已经在11年当中 再不听就没了。 应该是说在11年当中我们形成的这种风格以及大家的这种默契，其实不要轻易的打破它，就是一旦打破的话，其实再建立以及再延续都需要时间。 是我们不一定改得好的。 对、啊、你说让你唱个歌对吧，你知道自己只能上这个录音棚录好， 让我 唱歌，我就说我们、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化化妆对吧，他只能偶尔让这个事情发生了一些变化，但你能天天化妆吗？就像我有时候说，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努力的给对方啊这个表现得很好，但是当你努着的时候其实不是你正常的状态。 对，还是要做自己。 对，你没有那么好你就表现没有那么好，你就努力变得好就好了，对吧、就像我们今天晚上说的，为了美，为了好，为了美好，你在坚持做些什么。 对啊，每一位朋友都在说坚持，而且说坚持的时候有些朋友说是自己的力量，还有些朋友会把它归功于自己周围的朋友或者家人。 July 爱吃辣，他说呢，我有一个就是吃早餐、这个呢是因为妈妈的独督促和坚持，我长这么大应该从来都没有间断过，包括上大学的时候也是。而且呢他现在在念警校，所以作息非常规律，每天早餐呢都会按时吃。他现在22岁了，最多这一辈子只落下过10次早餐。 这个吃早餐特别重要哈。 对， 然后 就是我常常在想哈、哦，就是虽然 你起来都是午饭了吧？ 哎，我现在好了，我现在年龄大了，然后起得早了，尤其偷能量之后，尤其偷能量之后，哎，我就会起来呢，也是从去年开始吧，应该是尾声的时候开始给自己，就是早晨起来之后呢，就会做一点东西 哦，会自己做、 对，然后其实很简单，就是以前我们觉得不屑于去做它， 对， 就比如说你给自己熬一个粥，对吧？煮一个鸡蛋， 不难的， 很简单，不是让你非要像那个酒店自助餐一样，早晨要弄得那么啊丰品种丰富，对吧？ 你要真想吃那么丰盛，你就到酒店去吃嘛，何必自己在家折腾自己呢？ 那你去酒店，你不还得打扮吗？早晨，你不是得化这个洗个脸，打扮打扮，对不对？ 戴个帽子，戴个口罩就出门了。 所以说我们喜欢那种家附近的早餐店， 哎、 就是你很熟悉的地方，对吧？ 或者现在很方便，都可以叫回家。 嗯， 哎，这个说回来，其实不要餐具，不光环保，还可以有能量拿哟。 是啊，而且你知道。一旦你开始抢能量以后，你会发现它确实是让你把生活里很多你以前不太爱做的事情变成爱做，比如说交水电费， 对， 都会增加好多能量的。 对， 而且你知道吗，就甚至哈，有人研发这个，就通过这个你收能量这件事情就知道了你都干了些什么。因为比如说买电影票对不对、比如说你开发票，电子发票，比如说你这个行走的步伐， 哦， 包括你，我想还有什么？就你还有就是你在那个二手市场卖东西， 嗯， 那个鱼上面卖东西， 哦， 它也会产生能量。 OK， 总之我看了一下，最狠的还是交水电费啊，以及购买火车票。 哦， 就都会给你增加能量的。 明白了。 就而且你知道你现在是刚入行，我必须告诉你，如果你有一天哈，你会发现你这一天又交了水费，又交了电费，又买了电影票，又买了火车票，然后早晨又行走步伐，你就要给自己有一个 防护罩。 防护罩。 对对 对， 对， 我因为我在那个旅行的阶段迷上了这件事嘛，然后因为我有时差，起得比国内的朋友晚， 对， 所以我就每天买一个，有积分多。 对。其实挺有意思的哈，它会把你生活里很多就是原来不在乎的东西变得在乎了。但你发现没有，就是某一件事情你能去做它，真的需要一个天时地利人和， 特别需要。 我很早以前就跟你说过这个事情，你根本就对我这就完全表示出跟自己没关， 因为不在一个对的场景。 对， 当你有四个朋友两周的时间都朝夕相处的时候，你就会看他们在做什么，然后每个人都在偷能量，只有你没有做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不合群。 对，而且我以前看到一个新闻哈，真是因为就是偷能量，就是他发现这个朋友怎么好几天都没有来 哦， 然后他真的出了事情了， 哎呦， 然后他通过这个能量然后去报警，后来救了这个朋友， 那真的是 生活里还是 生活里处处有这种就是意外和惊喜啊。我这次有一个朋友，因为我们两个都是没有参加这个偷能量大军的人哈，我们两个就选择了截然不同的方式。我呢就开始一本正经的攒能量了、 哦、 我这个朋友呢就想得很开，反正我也没有什么积累，我就每天给你们浇水好了。 哎，浇水特别棒，浇水特别棒， 他每天会给我们每个人浇三次水。 哎，我觉得这个朋友是属于那种已经很想得开了， 对 吧？反正 我自己不重了， 往前看这个这么多这个各路高手，对吧？ 对， 往后看也没几个人，但你十个能量啊，你带给人的是那种内心的温暖。 是， 你想你抢一早晨你能抢多少，对不对？ 哎，这真的是哎。 而且有时候你会发现，我会注意到有的朋友他确实一看就是朋友很多，比如说在早晨7:16我来抢一个人能量的时候，他瞬间因为他这个能量是这样的，给你留一部分 啊， 然后剩下一部分呢是让大家去瓜分的。 对， 然后如果那个人的朋友很多的话，你会发现瓜分的这个速度非常快 哦， 就是真的是秒没，你知道吗？而且他每天就是有这种随机，有时候你会觉得命运好垂青你啊，给了你特别多， 30多。 对，我跟你讲，我还曾经抢过最狠的一次，我不知道大家抢的最狠，我曾经抢过150克。 他那是多大的一个能量啊！ 我当时觉得人生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 交了一年的水电费吧？ 不，但他那个能量为什么会分给大家这么多？ 那他原是能量的，就是总值应该就会很高才对。 反正我只抢过一次150克， 哇，真的是命运垂青了。 然后那一次我突然间名次往上提了好几位。 那你没有给人家浇点水吗？ 没有。这件事情就是如果没有去做的朋友会觉得有点晕。其实他就在某支付宝上哈，会有一个大家去通过你的各种消费积分攒能量， 是， 然后改善沙漠的这个 荒芜，然后呢会种很多树，你的能量就可以帮你种树啊，这是一个公益的活动。 哎，是的，所以我们也会特别开心的跟大家分享，虽然看起来只是一个特别简单的游戏，但是它背后的意义呢，确实让你能够在生活的过程当中也默默地为这个世界做些事情。 其实大家都会有这个微信运动哈，就是看每天走多少，你知道吗？其实微信上还有个读书排行榜 哦， 就是大家每天在上面读书的话，它会有在线时间，然后呢，你就会定期看到谁这个星期读书读了多少个小时。我当时看，哇，这明明就是脑力和体力的排行榜嘛， 真是。 微信那边运动就是纯这个走嘛走嘛，然后那边就是看书啊，有人一个星期看了20多个小时等等等等，很汗颜哈。 真的。 第30段见吧， 一会儿见喽。 回忆想起模糊的小时候，云朵漂浮在蓝蓝的天空，那时的你说要和我手牵手一起走到世界的尽头，从此以后我都不敢抬头看，仿佛我的天空失去了颜色，从那一天起我忘记了呼吸，眼泪啊永远不再 改变命运，还在公司沉睡，成为老板，别让自己后悔。世界茶饮，站上奶茶 C 位，总裁弯到大陆，味道那个纯粹，开家属于自己的奶茶店，4006786888，世界茶，快来加盟。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就是喜欢听。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总争强好像如一抹，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01:47，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友们，欢迎各位光临10月12号周五晚上第30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哎，晚上好，我是男左沉默。 今天晚上明明在讲这个坚持的事情哈，就是为了美，为了好，为了美好，你在坚持做什么事情，坚持了3年以上，结果跑偏了啊，为了都变成小能量了， 我们就变成能量主题了。但是这个也确确实实是很多朋友在坚持做的一件事。 对，你想想，你能量很高，那一定是你经常时不时就要看一下，对不对？但是早晨是一个疯狂点， 因为平常你用它消费大概就五克嘛， 嗯， 五克的话就是顶多你自己留三克，别人分个两克，就自己真的是很少，就只有早晨，因为你有一天的步伐，还有你昨天，因为它都是二十四小时之后生成嘛。 对， 哎，我怎么像感觉客服人员？ 你像一个客服人员。 不要，我是一个主持人。也要感谢各位哈，真的，你可能不知不觉坚持听男左女右也有个几年了。 嗯， 因为这档节目确实已经11年了，然后很高兴的告诉大家，我们还有明年，这样就意味着明年我们将会迎来男左女右的第12年。 哇。12年真的是一个轮回。 嗯，12年的康熙来了，12年的超级访问都在那个节点就离开大家了。男左女右应该不会啊，我们还是会再继续个几年吧，一切不得而知哈。而且你知道有一段时间大家很喜欢我们在男左女右10周年的时候定制的1000台收音机。 啊，确实是。 然后那天晚上我和叶谦就突然间很激动，说等有一天我们节目结束的时候，我们再定制1000台， 绝版的是吗？ 对对对对对，然后让这个以这样的礼物的方式，大家作为一个生命当中记忆的一个物件吧。 对，就是希望大家的生命当中仍然能够有好听的声音，只不过不再是我们的声音而已。 蒋楠，我觉得你这个主意哈，就是很多朋友也这样说过，因为他还有一个大家共同种树，你知道吗？啊，当时发起这个共同种树的朋友跟我们说的时候，我们都呵呵呵呵，没有人理他。他说我也每天在攒能量，投能量，我还发起了合种，发现基本只有我一个人在积极浇水。听你们说这些感同身受。 合种的话也是一天只能浇3次吗？ 浇水吗？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跟 从来没浇过。 对，有人要跟我们合种，我们都就是在群里说嘛，大家都微 并没有答应是吗？ 对，我还讲一件坚持的事情，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群里面，班级群也好，或者是工作群也好，一定有一些早晨固定问候早安的人。 有，还有晚上固定问候晚安的人。 哎，那我倒没遇到，反正我们就是早安哈，而且我发现以男生居多。而且这个男生哈，都是100年不变的，就是一个符号 哦。 就是如果这一天没有人说话的话，就他们每天就像复制一样，粘贴复制一样。我经常在看的这一瞬间，觉得这能这么坚持下去的人也挺了不得的。 嗯， 就像早晨洗脸刷牙一样，他一定要给大家问个早安。其实有时候我特别想上去回复一个，收到，谢谢。收到，谢谢。后来发现全都是男生， 嗯， 然后我觉得，哎呀，算了吧，人家就可能已经是就是一个自己的习惯，不需要别人跟他互动了，他也很开心了。生活里就是自得其乐哈， 嗯， 也是坚持很重要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定力，就是你自得其乐。 对啊，让自己拥有开心快乐的方式，我觉得这是特别重要的人的一种能力。 嗯。继续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互动。为了美好，你都坚持做些什么， 告诉我们。想高估我坚韧，其实更怕你只懂得欣赏我品行，无人及我用自绝重拾了你信心，无人问我可甘心演这伟大化身。其实我想间中崩溃脆弱如恋人，谁在你两臂中低得不需要身份，无奈被你识穿这个念头，得到好处的你明是不想失去绝世好友，没有得你的允许我都会爱下去，互相祝福心愿之际，或者准我吻下去，我痛恨成熟到不要你望着我流泪，谈漂亮笑下去，仿佛冬天饮雪水，

服我的天空失去了颜色。从那一天起，忘记了呼吸，眼泪啊，永远不再不再哭泣。哦哦，我们的 乐队很经典的我们的爱， 对，不过也是被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朋友翻唱的哈。 JJ、 哦、 林俊杰， 嗯， 就是有他的特色哈，让这首歌呢有了更有力道的一些东西哈。继续今天晚上的男左女右，我们只有在周末的时候跟沉默在一起的时候呢会有话题， 哎， 然后话就会自然而然多了哈，也忽略掉了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小迷妹。小迷妹应该是跳舞的一个女孩哈， 是。 现在我们也要到她家里去做客，感受一下她的微博世界。她目前关注了1583位人士， 这是好多呀， 很多哈。最新关注的是猫的树 ，cat tree， 对，嗯，我看像 coffee 似的。再来看一下她第一个关注的人是谁，带她走进了微博的世界呢？跑不掉，应该是她喜欢的那两个人吧？哎，还真不是， 大故宫。严重严大故宫， 哦， 嗯， 我还以为会是陈奕迅， 然后是王朝歌导演。 嗯，今天晚上呢这位朋友在参与我们的话题的时候也谈到了哈，因为确实练舞蹈的朋友都知道非常的辛苦， 嗯， 啊，这个我迟迟没有在这个运动健身方面走起来，就是我觉得可能因为老也不动嘛，你这个筋啊身上的这个骨骼啊都很硬，然后一旦动起来很疼。他就讲到他关于坚持的事情，他说在练舞的路上我也跌倒了很多次，但是我都马上抹掉眼泪从地上爬起来， 嗯， 因为舞蹈尖子班的吸引力真的太大了，我想和优秀的同学们一起练舞，我就必须让自己变得更强，就这样一天天坚持，当时觉得很痛苦很枯燥，现在看起来以前走过的那些路跌的那些跟头真的是很有意义的，这个现身说法， 对，说的真的非常有道理。 嗯，因为我们知道任何的事情在就是与他相处的过程中他都会有遇到一个瓶颈期，对吗？或者说遇到一些坎儿，我们说的那种难关，一旦过去之后他其实就是一个对你而言的一个生命能量值的增长，然后一下子发现自己好像可以应对很多东西了。对吧，比如说你们这种健身肯定开始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想 放弃的时候， 而且随时随地， 对吧？ 放弃太容易了， 就包括减肥也是一样。有很多朋友就是，哎呀，人家本来教练给你安排的这个训练还有饮食，你可能就是被火锅啊，被烧烤啊，被身边朋友晒的各种美食啊，哎，你就打了退堂鼓了。所以你看到所有自律的人都不简单。 嗯，确实，而且说自律给我自由嘛，就是所有自由的来源其实不是你放弃或者不做什么，而是因为你的自律，所以让你拥有更多选择的权利。 对，刘静妮九三他也说，刘倩妮九三啊，他说坚持最久的事情应该就是看书了，还有跑步。感谢天，感谢地，感谢我的所有大学舍友教会我这两件事，最值得坚持的事。这两件事情真的是就像一动一静哈。他说我们的友谊应该也是最久的，309的大可爱、小可爱、大美女、小美女们，都分散在全国各地读研究生的你们，黑夜这个学霸宿舍哈，希望明年我们毕业会相聚北京。这个宿舍的气场也是非常重要的， 很重要， 人很容易被影响到。 对，是的，而且你看到别人在做什么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哎，我要不也这样吧，就是人会有从众的心理的。 嗯，另外就是听一档节目也是，开始你会觉得比如点歌节目，哎呀，怎么都是这个情情爱爱啊，怎么都是这个那些歌曲啊，你觉得好像怎么生活就都是这些东西了吗？哎，直到有一天你恋爱了，对吗？哎，你发现那首歌，哎，怎么那么有韵味呢？哎，我好喜欢呢，哎，我也想点一首。所以有些事情呢，它只是一个点， 对， 还没有击到你啊。一旦击到你那一刻，它就将成为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你生命当中了。 好了，那让我们继续来听歌吧，在歌声当中找找自己所经历的那些故事和坚持的事情。 街灯初明，街道破碎的光影，你转过头轻声说，夜色真好，我想这就是你住在我心里的原地。人群散去，在我身旁，我低下头沉默着，不动声响。你走近我，突然间将我抱紧。我想这就是你住在我心里的原因。你说不要怪岁月过往，你说这人间有时荒唐，有时伤，所以你离去后，我将悲欢击落满尘埃的时光。生活一旦飘摇荡漾，他们还是有时喜乐，有时诉衷肠。也许这就是你依然住在我心里的原因吧。我想街灯初明，街道破碎的光影，你转过头轻声说，夜色真好，我想这就是你住在我心里的原因。也许这就是你依然住在我心里的原因吧。

我觉得爱跳舞的女生气质都特别好哈，嗯，就是练舞蹈的女生，这个整体姿态啊都特别的优雅。她是中国舞蹈家协会会员， 嗯， 今天晚上呢来担当我们的红人，陪大家聊天。我们的小树已经长到了2.02米了， 哇， 非常高，本周从来没有过2米的啊，这是第一次过2米，谢谢大家。为了美，为了好，为了美好。如果在听节目的时候，你发现自己真的没有什么可以值得告诉别人我坚持了很久的事情，那其实从现在开始去做也来得及。你知道我经常会跟一些长辈，我觉得如果你也想知道自己在哪方面可以做些什么，然后又不知道怎么做的话，你可以问一些年龄比你大的人。 对， 比如我会问，比如50岁60岁的人，如果让你们回到40岁，你们想做什么？ 哦， 你知道吗，就用这种比较。但后来我发现他们想做的事情我现在都没有做，其实刚刚好。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想做的事你并不想做？ 我问都是女性朋友， 因为时代不一样了，嗯，然后你也跟他们是不同的性格，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别人给你的一些建议呢，真的还是要套在自己身上仔细思考一下，而不是拿来照搬。因为有的时候呢，时间不一样，地点不一样，人物不一样，你就不会有同样的事情的起因、经过和结果。 但是有一些好的东西呢，还是正确的东西， 哎， 绝对正确的东西，比如说一个人的健身， 嗯， 读书。 对， 我觉得这两件事情坚持下来，你一定可以看到成效的。我奉劝所有正在听节目的年轻朋友们啊，这两件事情越早做越好，比你交男朋友交女朋友都来得重要。 对，虽然说呢，其实永远没有最晚哈，就是 never too late， 我们再怎样其实从现在开始都不晚，但是呢真的是 as soon as possible， 就是如果能更早一点的话， 嗯， 就尽量让自己早一点开始做。 对，就像很多人说，如果回到10年前你最后悔自己没有做什么，那就是买房，对吧？很多人都觉得自己当时觉得房价太高，觉得自己好像没有这个承受力， 嗯， 但是随着时间增长，10年后它已经是完全面目全非了。 是， 所以如果你想做的事情呢，就请克服困难啊，知道自己是刚需的事情呢，就一定要去做成它。 嗯， 哪怕是可能需要别人的帮助啊，但是你做成了之后，你会为了这个事情而去努力去偿还也好， 哎， 或者说去做一些调整也好，它带给你的生活和人生的经历是截然不同的。 没错，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想有一个不一样的明天呢，你就一定要用一个不同的今天去迎接它。你是不太可能用完全相同的方法给自己带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未来的。 嗯，读书还有就是把外语学好， 嗯， 真的，这是我如果作为一个40岁的人告诉你自己很后悔的事情的之一的话，就会健身，还有不会开车，然后对这件事情都应该生活技能嘛， 嗯， 应该早一点去学会它。 确实， 对，这是我想告诉你的。大家的这种彼此的互动里哈，一定都会有一些对自己而言改变的地方。 你知不知道思念一个人的滋味，像是喝了一杯冰冷的水，然后有很长很长的时间，一颗一颗流成热泪。你知不知道寂寞的滋味，寂寞是因为思念谁。你知不知道痛苦的滋味，痛苦是因为想忘记谁。你知不知道忘记一个人的滋味，就像欣赏一种残酷的美，然后用很小很小的声音告诉自己坚强面对。你知不知道寂寞的滋味，寂寞是因为思念谁。你知不知道痛苦的滋味，痛苦是因为想忘记谁。

连续听了几首歌，我们说过在第四时段呢已经是夜深人静了哈、我们希望大家呢就是很疲劳了嘛，也早点睡觉。小树已经长得很高了哈，大家也不用这个为了它的这个繁荣哈，在这个很累的维持了。目前小树已经长到2.17米，然后大家呢也在说着自己生活当中，其实真的是挺引以为傲的事情哈，就是你坚持住了。 而且真的你发现就是当你如果是做了一件你坚持的事情的时候，如果有朝一日你说起来，你一定是略带骄傲的，你会挺喜欢那样的自己的。 对，你有时候会发现我在朋友圈里会经常真的会经常 po 在微博上，有时候大家给我留言的东西，我觉得很感动的听众的留言，我就会把它截取出来，肯定把你们名字都这个剪除掉的，然后呢我就会和我的朋友分享，就是你要知道在这座城市当中陌生人还会给你留言， 是 因为我们都知道评论给好评在这个时代是每个行业都需要的，但是谁都不需要，谁都没有办法说真的有耐心，比如你经常会有送外卖的或怎么样说哎给个好评吧，然后你就经常啊答应着回头你就忘了。 哎，我不是，是这样的，我现在呢发现有一些平台可能他对这个外卖小哥的要求挺高的，我这两天连续收到了外卖小哥是不同的人哦，在送完餐以后给我专门发来一条短信，告诉我说他们的平台现在正在有一个就是这个评优的活动，而且呢如果评优的这个就是给优秀评价的这个比率达不到一定程度，反而他们会受到惩罚。 对，是 他们会发来这样的短信，他就说得非常诚恳。对于这样的小哥我一般都会做两件事，第一我一定会去给他一个评价，因为我觉得其实天气越来越凉了，而且在这个路上有风有雨的时候，尤其他们真的很不容易，并且他们其实时间压力挺大的，因为都会承诺一个送餐时间，没有什么富裕的。另外一个我一定会选择坚持给他们回一条短信，让他骑车的时候注意安全。 对，这是很向善的哈，人与人之间那种温暖的传达。有时候我不太理解为什么他们对这个时间要求很高，就像你说的，比如说有的承诺2小时必达，我是从来都没有去看那个东西的，就是我只要上午我需要他送到就可以。 哦，那这个你知道这个我觉得人和人真的很不一样，我就特别在意这个时间因为对我来说我觉得我需要掌握自己的时间所以你的这个承诺会是我掌握自己时间的一个部分。 我是觉得反正我也在家里嘛，然后你送到就好了，所以有时候他们急三火四的，我还说就是他说啊，你能先给我点一下那个收到吗？然后那个什么，我说哦，好的好的，我还不太理解哦。他们是比如说承诺了1小时必达，他就一定要在那个时间得送到。 大部分是这样的，我觉得其实这个世界讲信用应该是人人都默认遵守的一件事情。 对，而且我觉得为什么我把大家的这个留言收藏，是因为当你们写下这番话的时候，一定也是基于大家在情感层面在这个记忆里有一些累积出来的感情，就是我想给你留言，我不是为了奉承你，我不是为了讨你开心，我只是把我这一刻的心里话说出来了。 是 因为我觉得广播我们主持人之于听友之间，我一直觉得不是明星和粉丝之间的那种感情，因为明星可能与你的世界离得还挺遥远的，但我们离你的生活离得很近，就是每天的这种陪伴是很规律的，对吧？明星他每个节目他不可能每天都会到时间就出现的。 我觉得你怎么定义自己是一个角度，但是别人怎么看你又是另外一个角度，我们都不用去太过分的介意或者想要去施加别人对我们看法的这种影响，我觉得每个人就顺其自然好了。如果你把我们当作是一个朋友，我觉得这是一种特别好的相处方式。如果你把我们当作是离你很远的人，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问题。重要的就是其实我们有机会在每天晚上的这2个小时的时间之内彼此有这样的陪伴，我们陪伴着你，你其实也在陪伴着我们。 遇见 哎，但它不是原版， 张敬轩版本 也不是， 张信哲版本 也不是， 又有谁翻唱？ 你仔细听，其实听的第一句我觉得好像原唱啊，但仔细听你真的听得出来不是原唱。 那金玟岐是吗？ 也不是。 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的

在多远的未来，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牌，我往前飞，飞过一片时间海，我们也曾在爱情里受伤害，我看着路，梦的入口有点窄，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总有一天我的谜底会解开。 再见。 遇见两次， 嗯， 好听吗？ 是不同的人遇见了两次。 对，这首歌对于男左女右的听友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 嗯， 当然对于喜欢孙燕姿的朋友来说，遇见也是非常招牌的哈。 是， 又基于2014年我的那一本书。为什么一提到这本书大家都要笑呢？这本书现在还能买到呢。 嗯， 我等的人在多远的未来，当初我在写的时候就真的是听孙燕姿的随机歌曲啊，然后一下子听到这一首，因为他以前我也听过很多遍嘛。 嗯， 但就是在那个午后，在我写文章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就像那个 感觉到了 弹幕在你的脑海中出现一样。 对， 就是书名就是我等的人在多远的未来。 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就是时间到了或者时机到了， 嗯， 就是本来就属于你的这个东西就悄然而至了，但是其实它并不是一个，未必是全新的思考，未必是全新的想法，但就在那个对的时刻它就出现了。 好了，今天晚上的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希望大家坚持的事情都请继续着。 嗯， 为了你的更美更好和更美好，用白大白0609也是刚刚发来十秒前发来的这条信息作为今天晚上我们的收工的信息，然后也彼此都共勉。 嗯， 他说早高峰的地铁上他坚持读书。 哇、哦、 早高峰地铁 那真的不容易， 两年多读下来发现书中虽然可能没有像以前所提到的什么黄金屋啊颜如玉，但是唯一能获得的是一份简单的平静。 哦，这是蛮好的一种感觉，因为内心的平静其实你会越来越发现它是你生命当中最难换得的部分。 好啦，今天晚上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非常谢谢我们的红人。哇，最后一首歌居然是这么将男左女右这个与大家的情分哈和大家生活里的那种美好的感情往上升的一首歌。 其实就算 往后余生， 就算我们的节目不能在余生当中陪伴你、嗯、但我觉得这段记忆这段经历或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偶然间听到的一首歌，或者是韩立和陈默说的某一句话，也有可能会有机会陪你一辈子，又或者这些东西早晚有一天会淡忘，但是不管怎么样它会形成未来的你的一部分，因为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潜意识当中。 为了美，为了好，为了美好，让我们继续加油吧。 嗯， 晚安。 晚安。 风声是你，平淡是你，清贫也是你，荣华是你。